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伊万诺夫看样子是想来真的，这把枪没有保险，他直接将右手食指按在扳机上，只要微微用力，林叔额头沁出细汗。他看见伊万诺夫张了张嘴，朝自己无声说了一句：“祝你好运。”这是个疯子，长得再漂亮也难以掩盖他是个疯子的事实。跟他赌命，林叔没有胜算。 等等， 说。 这里有一条密道，所有东西都在那里。 蜻蜓宝藏 是关老太爷留下的珍宝，东西不少也很贵重，但不是你们要的千金宝藏。老袁私藏起来，想跟我合作偷运出去分赃。你们知道的那个所谓宝藏，只是他故意放出去的假风声，用来混淆视听的。 我凭什么信你？ 进门左手边偏殿第二尊罗汉是可以推动的，入口在这里，正殿观音娘娘后面。 伊万诺夫做了个手势，手下立马出门去照做。不一会儿，观音向后传来沉闷的声响，似乎有什么东西打开。 你们去看看。 伊万诺夫自然不会亲自去看，他让两个人上前查看一番。 先生，果然有个入口，不知通往何处啊。 伊万诺夫终于放下枪。 单凭你们不可能修出这条密道吧。我希望林先生不要欺骗我。 这条密道不是我们修的，也不是官家任何一个人修的。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手下的二把手汤玉麟暗中命人修的。他本想作为自己逃生的后路，谁知后来没有派上用场。他离开东北之后，就把这条密道的下落留给自己当时的一个心腹手下。老袁也是无意中得知的。 伊万诺夫本想让人先进去看看，临时却改变主意。 你们在外面守着，我带他进去。 林叔双手被往后绑起，麻绳打了死结，自己绝对解不开。他现在每走一步，手上的骨头和肩膀都在叫嚣疼痛，但林叔别无选择，他只能被推搡着爬上高台，走入密道里的石阶。伊万诺夫在他后面走，两人之间相隔一米左右。别说林叔现在没法挣扎反抗，就算没受伤，两人的距离和伊万手上的枪都足以在他做出任何危险举动之前把林叔给毙了。密道伸手不见五指，凭借伊万的手电筒，光亮抵达不了太远的范围，他只能让林叔放慢速度，两人几乎是在一点点往前挪动。 前面有什么？ 有三条岔道，其中一条通往城外郊野，也就是汤玉林当初给自己留的真正生路，另外两条，一条是死路，另外一条尽头是个密室，里面就放着关老太爷留下的东西。 关老太爷为何不将东西留给家族后人？ 他觉得后代子孙大多昏庸无能，东西留在他们手中，不是被人夺走，就是被人骗走。无德无才，不如拱手相让，献给国家。 国家？你们国家现在四分五裂，哪来的能力护住宝物？ 今年一月，日军入山海关之后，故宫那边就决定将藏品封箱南迁。关老爷子让老袁把这些东西送出城，送到北京，交给最后一批南迁的护宝队，让这些东西跟故宫藏品一道南下。 但是老袁起了贪念，联合你私吞。 不错。 伊万觉得自己好像摸清了这些人的想法，但又还有些事情不明白。 正要借此问个清楚，外面就突然传来枪声，不止一声，起码接二连三，似乎还有惨叫。伊万诺夫脸色一变，这个时候突然杀出来的会是谁呢？林叔没有那么大能耐，他已经得罪了月定堂，老袁又那是日本人。他没有急着出去看，反倒是推着林叔往前急走。 快下去。 林叔本来就走得很慢，冷不丁被他一推，脚下踉跄，直接从石阶滚落下去。伊万诺夫听见他的呻吟，正要追上去看看，后背却突然光芒骤亮。他猛地回头，月定堂站在入口台阶上，居高临下，一手提马灯，一手举枪，对准伊万诺夫。未等伊万反应过来，月定堂就已经扣下扳机。枪响在狭长空洞的甬道里回荡，林叔震得耳膜难受，却没法伸手去捂耳朵，只能靠着墙壁皱起眉头，等待那一阵难受劲儿过去。一枪毙命。林叔定睛一看，伊万诺夫竟是被月定堂一枪击中额头，直接没了性命。 老月，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枪法这么准呢？ 月定堂没有作答，他一步步走下来，枪口却没有放低半分。月定堂不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但私底下他也会插科打诨，跟自己斗嘴。月定堂修养不错，尤其多年不见留洋归来，别的本事不知道，洋鬼子绅士那一套是学了个十成十。林叔没少背地里嘀咕他装模作样假正经。月定堂表面上看着云淡风轻，实际上好奇心很强，遇见什么事儿都要追根寻底，找出个子丑寅卯。要不然上次何尤安的请求他也不会答应下来。哪怕他们后来都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却越发想要找出个答案。林叔没见过月定堂打架，只见过他开枪，枪法不怎么样，普通都算勉强。如果有空闲时间，林叔能挤出一篇论文的规格和词汇来嘲笑调侃他的枪法。但此刻月定堂持枪的手很稳，标准稳健，没有半点失误。伊万诺夫那只手电筒掉到地上，照在甬道墙壁，反射出一片微光，也照见月定堂冷峻的神情。林叔有点恍惚了，他几乎以为这人不是月定堂，是自己眼花看错了，又或者是还没睡醒。 老月，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是活的吧？ 是活的，因为下一刻那把枪直接抵上了他的眉心。机械的冰冷触感令林叔打了个激灵。 佛塔呢？ 林叔听见月定堂问道，自己不是在梦游，也没有认错，的确是月定堂的声音，语气和神情一样冷峻。林叔甚至怀疑，如果自己说不知道，月定堂会不会一枪崩了自己。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法给出第二个答案。 我不知道。 林叔感觉顶住自己额头的枪又用了一点力，枪口割在皮肉上，很快传递出一点痛楚，但这点疼痛感比起他现在身上其他各处的伤简直微不足道。 我再问你一遍，佛塔呢？ 我也只能再回答一遍，佛塔被伊万诺夫拿走了，他被你打死了，所以我不知道。 哼，我之前也问过你，与老袁是否认识，你说不认识，但你骗了我，所以我也完全有理由怀疑，现在是你跟伊万诺夫联手演的一出好戏。你是觉得我不会杀你吗？ 我骗了你，你也骗了我，我们扯平了。这两句话林叔没有说出来，他眯起眼望向月定堂在微光中晦暗不定的面容。光阴刹那，片段纷涌。 自己在岳家吃饭，春小姐热情夹菜，岳定堂总是一脸嫌弃，却没有制止。他发烧躺在岳定堂床上，对方皱着眉头让他隔天把枕头被子都洗一遍，隔天却没有再提起。两人夜探面馆，差点全军覆没，伤的伤，残的残，相互搀扶回去。他前脚刚从病房出来，后脚回首就看见病房爆炸，那种猝不及防、撕心裂肺的惊骇。在溯流而上，年少轻狂，争强好胜，比学业，比运动，比师长夸奖，就连女人也都看上同一个。他没少捉弄岳定堂，岳定堂也会给他使绊子。中学同学戏称他们是参商二星，你起我落，相生相克，绝对不能碰面，一碰面就火花四溅，周围人没得安生。往事种种，浮光掠影。其实他老早就想对岳定堂说一句，那会儿年纪小不懂事儿，岳定堂老被自己气得眼睛都红了，但他真的没啥恶意，纯粹只是觉得逗人好玩，尤其是逗老岳这种假正经。可惜时过境迁，假正经变成老狐狸，两人彼此试探周旋，岳定堂很少再落下风。他摸不清岳定堂的底细，岳定堂却未必对他一无所知，终究是略逊半筹。 岳先生，遇到故人了吗？ 第三个声音从岳定堂背后出现，林叔甚至能感觉到岳定堂的手打开保险，只差最后一步扣下扳机。林叔闭上眼，他好像忽然明白爆炸之后自己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冲回病房，不过明不明白都无伤大雅。他跟岳定堂看似和睦无间，终究也许还是陌路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林叔在等那一声枪响，等自己脑袋多出一个血洞。他听见岳定堂回答那人的话， 是我那个想要偷走佛塔的下属。 没想到岳先生会遇上这么一个恩将仇报的下属，我也很遗憾，不管您怎么处置他，我都不会插手。 伊万诺夫刚才要反抗，被我失手打死了，现在只剩下他，此人很可能与沙俄人一伙，可以试试从他嘴里扒出宝藏的下落。 林叔没有等到开枪，枪口从额前移开，来人提着一盏马灯由远而近，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中年人，西装革履，手里也有枪，岳定堂称呼他为刘先生。 我们动作得快一些了。 林叔，你现在有一条生路，待我们找到宝藏，我可以放你走，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 视线有些模糊，眼角黏湿潮热，林叔知道是额角的汗流入发丝和眼睛。他不知道岳定堂打什么主意，但此时此刻他别无选择。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